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:00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啊，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，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朱旭向宋凤仪表明了心意，经过再三思考，宋凤仪说服了自己的父母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。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约朱旭到北海公园去散步。在这次游园中，我明确地告诉他我的决定。朱旭高兴地不想回来，只想在公园里走啊走啊。这一天很晚了，我们才回到宿舍。我们于1957年12月12日正式举行了结婚典礼。和我们同一天结婚的还有剧院的剧作者蓝英海与张红，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吉与陈国荣，我们三对儿集体结婚。剧院的领导把我们三对儿的婚礼当作一件大事来做。这一天各戏组都停止排戏，行政部门和演员队的朋友们都来帮助布置新房。礼堂设在史家胡同新落成的小剧场内，全剧院的干部家属都来参加婚礼，门外敲锣打鼓，门内大放音乐，由工会主席杨宝从主持婚礼，副院长赵启阳主婚。剧院决定大家自愿送份子，可以送5毛钱，这笔钱集中起来交给食堂做婚宴的酒席钱，差多少再由剧院给补上。全剧院好好的热闹了一天。那正是首次排演《茶馆》的时候，第一版里有一个人物叫小心眼儿的，是国民党时期的吉普女郎，这个角色由我担任。首次演出后， 发现这个人物跟小丁宝重复了。到第二次演出的时候，小心眼儿就被删掉了。蓝银海当时是核心组的成员，董行吉演马五爷，我们三个人都是本戏组的。焦菊隐先生为了祝贺我们三个人的婚礼特别开恩，第二天全戏组仍放假一天，难得有这么一天休息。于是之和他的夫人李曼仪也为了庆祝我们结婚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其实是十冬腊月的天时，也不知道是谁建议的，他们特陪我和朱旭跑到动物园去玩了半天。一年以后，当朱旭知道他要当爸爸的时候，他高兴地找了好几位已经做了母亲的人，询问人家怎么样注意胎教，应该怎么样的照顾孕妇。朱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，闲时就翻阅一下。当我不能演出时，只能在家休息待产。正值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，气象宜人，窗户的玻璃上贴了许多飘来的柳絮。我也是闲着无事可做，打扫着室内的卫生，一时高兴爬上窗台推开窗户擦玻璃。朱旭正在排戏，乘中间休息跑回来看看，他看见我正坐在四层楼的窗台上兴高采烈地擦玻璃呢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他急忙地跑到窗台前，让我扶着他的肩头下来，因为擦到半截儿，我执意要擦完，朱旭又要急着去排戏，没办法帮我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急中生智，找来了一条捆行李的绳子系在我的脚腕上，把另一头系在桌子脚上，仍旧不放心的千嘱咐万嘱咐一番，带着一百个不放心的样子去排戏了。这是结婚以后我才发现他还是一个细心的男人。朱旭在关键时刻考虑事情很周到，记得正演蔡文姬的时候，我久病的父亲正处在弥留之际，忽而清醒忽而昏迷，如如的轻声细语中可以辨认出他想最后见我一面。晚上我有演出不能够请假回去，为了不影响演出，保证不让我带着难过的情绪上台，朱旭一个晚上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，他替我向老人做了最后的告别。回来后，朱旭一直在后台陪着我，演出结束他仍旧没有告诉我，只是催我快卸妆早点回家休息。为了让我睡个好觉，到了第二天清晨，朱旭才如实地通知我。虽然我深感遗憾，但是这也不能怪他，那时的演出纪律很严格，要求以演出为主，一切为了演出，一切服从演出。生离死别虽是一件大事，也是个人的事情，个人的私事再大也是小事，私事必须服从工作的需要。只要有演出，对于任何个人的私事都不迁就，这是一条铁的纪律。朱旭就是根据这条原则替我细心地处理了个人和工作关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1958年是龙腾虎跃大跃进的一年，日夜大炼钢铁，工作的繁忙超过往年。朱旭毫无怨言，一切工作都是奋力而行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我生下了第一个儿子，取名小龙。当我要临产时， 朱旭要到农村去演出刘介梅。刘介梅这个角色没有壁纸，只有他一个人演，所以他不能请假，也无法倒换，只能委托年轻的小伙子李元来照顾我。李元刚从工厂调到我们剧院来，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，是个单身汉，我们都住在首都剧场的四楼，也很临近。朱旭临走前把我托付给他，请他在我临产的时候照顾一下。十月份已经刮起了秋风，也有了丝丝的凉意。一个凌空皓月深夜的12点钟，我打点好日用物品，敲开了李元的房门。李元还在睡眼朦胧中听说我要生产了，就把他给吓醒了，急忙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医院。拂晓的时候，我听见孩子的哭声，随着我被送回病房，婴儿送进婴儿室。第二天上午，医院打电话通知李元说，恭喜你，你爱人给你生了一个大小子，今天下午可以来探视。还没等李元解释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对方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李元急忙通知朱旭我们母子平安，希望他能够第二天回来一趟。直到第四天的中午，朱旭趁白天没有演出的空档，匆匆忙忙跑回来看望他的长子。他手里提着一包蛋糕，站在病房门口，迅速用眼睛扫视着每一个床位。我一眼就看见他，喊了一声朱旭。朱旭激动地赶快走过来，一屁股就坐在床头的椅子上，看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说，哦，不发烧啊？是，生孩子不发烧，我挺好的。朱旭这才放下心来，欣慰地笑了，很抱歉地说，哎呀，我来不及给你买什么，在村里的合作社给你买了一斤蛋糕。说完急速打开包，来吃一块吧，尝尝啊，待会儿我不饿，想着啊，饿了就吃。哎，孩子呢？什么时候能看看呀？要吃奶了就会抱来了。朱旭抬起手腕看看表，心里有点急地站了起来。我能到婴儿房去看吗？可以啊，就是隔着玻璃窗看，不让进去。啊，可是我一会儿就得走了。我张大眼睛问他，干什么这么急呀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晚上还有演出，坐汽车还得2个多小时才能到呢，从汽车站走到村里也得50分钟，还得化妆，时间挺紧的呀。哦，那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好，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你瞧你，是男孩啊。朱旭欣慰地笑了。我说，要是女孩你就不这么高兴了是吗？不，谁说的？女人是半边天，我敢不高兴吗？朱旭又欣慰地笑了。这时候护士抱着孩子进来喂奶，刚到床前朱旭就急着接过去。第一次做爸爸的喜悦时时浮现在他的脸上，他用双臂抱起刚生的婴儿，小小的软软的身体在朱旭长长的手臂里感觉不舒服，嘎啦嘎啦地哭了起来。朱旭手足无措地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交给我赶紧喂奶吃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渐渐入睡的婴儿，很认真地思考着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。还没等想好 他就离开了我们，匆匆地赶回大兴去演出。刚刚出院两天，我就患上了乳腺炎，半夜急诊住进协和医院，只好把孩子交给做过母亲的人轮流看管着。第二天早晨做的开刀手术引流，没想到是由外地来的实习年轻小大夫做的，开错了奶管，把好的奶管给切开了，奶就不停地往外涌出，使得刀口无法愈合，发炎的奶管没动，病灶依然存在，就又做了第二次手术。本来这不是什么大手术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一时半会儿我也回不了家，孩子没有人照看，朱旭不得不在上午赶回来找保姆，下午再匆忙回去晚上演出，他没有时间到医院里去看我，使他心悬两地，十分劳累。满月的这一天我痊愈出院，朱旭也结束了下乡演出，胜利归来，大家络绎不绝地到家里来看我们，我们俩手忙脚乱地操作饭菜，邀大家一块庆贺。突然噩耗传来，朱旭的母亲煤气中毒，预备好的庆贺午餐也没有来得及吃，我们急忙赶到医院，因抢救无效，当天下午辞世。老人在世的时候对朱旭百般疼爱，我们整天忙碌在工作中，几乎年年的三十晚上都在舞台上彩排，没有时间陪伴老人家吃年夜饭。初一是大年，照例要演出，有时还要加演日常，很少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过年。老人在世的时候我们疏于照料，反而还要劳累老人家照顾我们。想起这些，朱旭总是很内疚，一直过了很长时间，他对母亲的思念和歉意才渐渐地淡化下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朱旭是个有着广泛爱好的人，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。在我们婚后第一个夏天，他骑着自行车，后面架子上坐着我，在朦胧的月光下飞驰到景山公园。入园后我们直奔小山坡，爬到半坡间，他俯贴在地面上仔细地听着，聚精会神地分辨是不是蛐蛐的叫声，认定后朝着蛐蛐的叫声的方向爬去，静静的悄悄的，一下子就会捕捉到。我替朱旭拿着手电筒照着，他小心地把蛐蛐放进蛐蛐罐里。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，公园里几次喊静园我们俩都没有听见，听见的只是蛐蛐的叫声。查园的人发现我们俩还趴在小山坡上，一时被误认为我们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青年，非要拘留查问不可。我们俩反复解释是来逮蛐蛐的，但是一直没有取得信任。朱旭镇定了一下，才想起丢在山坡上的蛐蛐罐可以为我们作证。园林工作人员又陪着朱旭返回原地，找到了蛐蛐罐，又把剧院人事处的电话号码留下来，供他们第二天去核实我们是不是夫妻关系，这才了事。可是蛐蛐却在打开盖请他作证的时候趁机逃之夭夭了。朱旭爱打台球，好不容易才有一个休息日，我陪着他去东安市场里的一个台球房打台球。这里 有一位打台球的老手，球打得非常好，他和朱旭也是老相识，每次来必定要和他较量一番。我既不会打台球，也不懂得台球的规则，索然无味地看着他们玩，一玩就是多半天才能尽兴。后来这个台球房没有了，他也就只好把这项爱好暂时搁浅。除了台球，其他的不管大球小球，不大不小的球，朱旭都爱看。年轻的时候，他不但爱看球赛，自己也爱打球。他是我们剧院排球队的主力队员，打得好坏不说，反正敢冲敢撞，谁让允许合理冲撞的呢？俄罗斯演出团在首都剧场演出，为了联谊，中俄双方在排球场上进行一次友谊比赛，队员们都把这场比赛看成是一场国际性的比赛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动员了全剧院的人都来站脚助威，连领导们都出席观看，啦啦队摇旗呐喊，激情洋溢，裁判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原则秉公而断，虽然没有正式的权威总教练，可是有场外指导，全神贯注，精心指教，其气势不在专业权威之下。在两国队员的酣战中，朱旭更是一马当先，勇猛冲撞，拦网扣杀，绝没有惧怕洋人半点。在没有演出的情况下，只要有球赛，朱旭绝不会放过，特别是足球，他也是热爱足球的超级球迷，只要谈起足球，什么重要的话题都能够让他忘掉。朱旭不管担任什么工作，只要他答应做了，他就会责任感很强，更何况身为全剧院俱乐部主任，他更要把大家康体娱乐组织好，服务好，这是他分内的事，应尽的职责。早在20世纪50年代，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选拔赛，在北京有一场比赛，是中国对印度尼西亚，剧院的球迷们都要求能够看上这场国际性的足球赛。朱旭召集起俱乐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，组织起若干个小组，吩咐北京立生体育用品商店、北海后门、仙农坛体育运动场几处可能售票的地方去蹲点守候。为了能够得到准确售票点的消息，又派了几位骨干到北京日报社去等待当天出版的第一份报纸。没想到等拿到报纸以后才知道，只是在仙农坛这一个点卖票，不得不紧急召回各路人马重新布置安排。为了确保买到球票，售票的头天晚上就到售票处提前排队，一两个小时一换班，整整排了一宿的队，直到第二天早晨开门售票为止。有志者事竟成，终于把这场球票买到手了，为全剧院买了40张左右的票。那场足球赛，中国人踢得很露脸，4-0赢了印度尼西亚。朱旭激动得赞不绝口，从买到票到观看比赛，他的精神都是处在极度紧张和兴奋的状态里。比赛结束后，他拖着两条无力的腿蹒跚地走回来，两眼通红，喉咙沙哑，进门倒头便睡。只要不排戏，朱旭能不吃不喝地睡上24个小时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。